向往却又悲伤又拉回一点点，所以你们对我的印象总是固定的。我很难看清自己，就顺便观察一下所谓的轮廓，让人和实际情形有所差别，而且上下颠倒。原来的我是违背地心引力的，比较接近上帝。瞬间拉起的皱纹锁紧下，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，非常微不足道。